我爱或不爱，不想就不算，也不甜。熟悉的人远在天边，陌生的情永在眼再见，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。 Oh,